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我没骗你们，我是被神使大人带进来过，但当时迷迷糊糊的，也记不大清了。依稀记得水下有条路可以踩着石头过去，但是 什么？ 我一紧张想不起来在哪儿了。 你好好想想，去探路。 好，我想想。过了水潭，墙角会有灯和火柴，路好像是在…… 他跌跌撞撞趴在地上，手伸进水里摸来摸去。 这里，就是这里。 林叔顺着他的手往下一摸，果然在黝黑寒水里摸到一块冰凉冷硬的石头，表面平坦略有凹凸，很明显被人为磨平过。他没有让英慧手去当试验品，而是自己先踩上去，果然前面还有一块，一块又一块，一块连着一块，在水下铺成一条路通向对面。但突然林叔一脚踩空，整个人直接落入水中。英慧手啊的一声在耳边响起，他的两只耳朵就被鼓噪的水声淹没，眼前陷入一片黑暗，唯独黑暗中两盏幽幽绿光如同冥界鬼火，牵引林叔前往黄泉彼岸。林叔只觉得那两盏绿灯笼无比熟悉，还未来得及反应，就见绿光越来越近，倏地近在咫尺。这哪里是两盏灯笼，分明是两颗眼珠子，硕大浑圆的眼珠子，这是一条巨大的水蛇。林叔心头巨跳，连忙往后扬起，意图躲开，但水流的阻力让动作变慢，长长的蛇信从那灯笼一样的眼睛下吐出，唰地贴到了他脖子上，冰冷黏腻，就像女鬼的手指，柔弱无骨，却十足渗人。林叔只觉得浑身汗毛都要根根竖起，他想也不想，举枪扣下扳机，子弹在水中穿梭而去。四周太暗，林叔没顾得上去看到底打中了没有，立马往后撤退，胳膊忽然被拽住，他下意识想挣开，没能成功，不由自主被对方拽着往上游动。是岳定堂拽着他游向岸边，一边又朝水里开了两枪。这把枪是刚刚冲出来时杨春和从那两名护卫身上顺来的，他不会用枪，自然就落在了岳定堂手里。子弹似乎激起水中怪物的凶性，水波顿时震荡起来，两盏绿灯笼从水下倏然窜起，突然半立在空中，又猛地俯冲下来，携带腥山之气扑面直冲向林月二人。英慧手干啥啥不行，惨叫声却不遑多让，瞬间贯穿整个洞穴，居然连巨蛇这样的猛兽也被一时震慑住，停顿了一下。岳定堂和林叔趁此机会游向岸边，水蛇竟也不去追他们，反倒扑向惨叫的英慧手。英慧手吓坏了，连滚带爬往边上跑。这头杨春和得了片刻安全，赶紧顺着刚刚林叔他们走过的水下石阶过水潭，在中间落空处有机井越过去，堪堪落在一块石阶上，竟是敏捷迅速头一个过了水潭的，转眼就消失在水潭尽头的小路拐角。林叔也顾不上去计较他是不是自己先跑了，英慧手还有用处，他们不能就这样让人死了，又不得不从水里游过去。岳定堂再度朝水蛇开枪，金属撞击声隐隐传来，这水蛇鳞片竟是连子弹都打不穿。林叔总算知道为什么这里会被列为禁地，而他们跑到这里时追兵也不再继续追了，因为对方根本就笃定他们不可能活着出来了。水蛇被子弹激怒，调转脑袋，两只绿幽幽的眼睛盯住他们，慢慢直起身躯，甚至微微往后扬起脑袋。岳定堂见过蛇，也被蛇攻击过，虽然那只是生长在野外具有普通毒性的小蛇，远远无法与眼前起码身长3米的巨蛇相比， 但所有蛇的习性都是一样的。他做出这种反应时，并不意味着畏怯，而是进攻的前奏。林月二人缓慢后游，很有默契，松开彼此搀扶，准备分开逃跑。因为这蛇总不可能突然分出两个头颅。果不其然，水蛇在后仰之后立马借力前倾，猛地扎过来。蛇信在半途中就已经长长吐出，掠向中间，但水蛇反应极快，竟是在林叔和岳定堂分开之后毫不犹豫就朝林叔咬去。林叔在水中本来就游不快，更不可能跟这种庞然巨物相比，眼看脑袋就要被咬上，岳定堂大急，瞬间把子弹打空，枪一扔，人就扑了上去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水蛇嘶的一下竟然自己掉头跑了，嗖嗖两下又钻入了水里。林叔他们抬眼一瞧，这才发现一团火球落在水面上，细看竟是黑布着火，火在水面不灭，应该是沾了火油或煤油一类的助燃物。 快过来！ 杨春和手提一盏煤油灯站在岸边朝他们招手。林叔和岳定堂深吸口气，摸索石阶，勉强一步步顺到对岸，再就着杨春和的手爬了上去。纵使原本天气并不冷，此刻也感觉浑身寒透，忍不住打了一个又一个的喷嚏。 快把那个假回手弄过来，别让他给跑了。 你们先去前面，那里有煤油灯和火柴可以取暖，好像还有一些物资，我没来得及细看。 杨春和应了一声，又敏捷地从石阶上越过去。他早就摸清了水下石阶的分布方位，这会儿一路越过，在黑暗中竟似精灵一般轻盈，甚至有种武侠小说里武功高手的风范。只可惜在场无人欣赏。英慧手哭哭啼啼地被他拖起来，死活不肯过水潭，非说里面的巨蛇还会跑出来吃人。杨春和说了两句，见他听不进去，跺跺脚，直接一巴掌挥过去，把人给打懵了。他这才把英慧手半拽半拖地拉过来。到了石阶后半段，根本不需要杨春和催促了，英慧手直接像上了发条一样陡然往前狂奔，一路冲入林叔他们歇脚的地方。这里有了光，光是点燃的煤油灯，在这个四处无阳光的环境下，这几盏灯已经足够让人感到温暖。石壁里被凿进一个小小的凹槽洞窟，正好能容得下三四个人在里面挤挤。几个原本堆在角落的小木箱被拆开，里头东西散落一地，有煤油灯、火柴，还有压缩饼干，密封极好，甚至还有几把匕首，丝毫没有受到阴潮水气的腐蚀，刀刃出鞘，闪闪发亮。 我估计啊，他们以为我们已经落入巨蛇腹中，变成他的食物了，于是半会儿不会追上来了。我们可以休息一会儿。 这里有压缩饼干，可以补充下体力。 林叔感到身体有些冷，微微颤了一下。他也知道自己的身体大不如前，可没想到会这么虚，稍微过一过冷水就开始打摆子。岳定堂察觉了，他不着痕迹将身体挪近，贴着林叔的胳膊，透过衣裳给他传递些暖意。 把手给我。 干嘛？ 帮你暖暖。 我没事儿。 浑身湿透的英慧手也瑟瑟发抖，可惜无人帮他取暖。倒是杨春和，他来回几次都没有掉进水里，反倒只是湿了小腿，直接将腿上的布料拧干卷起，矜持露出了一小块肌肤。黑暗之中倒也无人特地去注视，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这位假慧手身上。 现在你可以说了。 说什么？ 别装傻啊，要是我们觉得你没用了，等会儿追兵上来直接用你来挡子弹，也算是物尽其用了。 英慧手抖得更厉害了，此刻已经全无方才谈笑自若的半点慧手风采了，十足落魄无依的中年人，就连脸上胡须都显得分外可怜。 你们都知道了还让我招什么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 老兄，你现在的处境你自己很清楚，我们知道你不是真正的青龙会主人，那么谁才是？ 他在哪里？还有，前面有什么？你既然来过，就再好好想想。 我的确是个西北货，但也是被赶鸭子上架的。我根本就不想干这件事儿的。真正的会手，你们也见过的。 何先生。 几乎是同时，林叔也想起来了。那个花白头发，那人给他的第一印象是阴冷，再然后是慢慢渗入骨子里的阴冷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嗜好变态，怪腔怪调，总之浑身上下透着一股让人不舒服的劲儿。之前林叔就揣测，这样一个性格特殊、行为怪异的人，也许会是青龙会里举足轻重的角色。没想到，他竟然就是青龙会的主人。 是是是，我不知道他姓什么，他的真名不可能被我们知道，我们只能称之为神使大人。我在会里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了，基本都是在人前扮演神使，但实际上真正的神使是他。 这个假会手不过是被放在台前的提线傀儡。先前岳定堂就觉得他们从进来以后到面见会首，这个过程未免太顺利了。他施展雕虫小技，就立马博得会首青眼，得到亲自接见，还相谈甚欢，委以重任。如果青龙会能跟陆同仓合作那么久，他就不该是这样轻率莽撞，对外人丝毫不加防备的。现在来看，果然如此，这个会首就是个饵，而他们是咬住了饵的鱼。 我被选中之后，这地方应该就是他带我来过的，我有些印象，可具体记不清了，只能记得好像有条水路，还有妖蛇，好像还有极乐世界。 什么极乐世界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说明白点。 别打别打，我没法说得明白，我到现在脑子里还总是想起他的声音。你们让我逃出这里根本是不可能的，他控制我的一切，神使大人就是我的一切，我愿意为了青龙王而献身。 他越说越大声，腾的起身，杨春和被他吓了一跳，反应不及，眼看假会首起身直接就冲向黑水潭，岳定堂反应极快，几乎没有站起的过程，脚跟在地上一蹬，兔子蹬鹰一般窜出去，就把人给按住了。对方挣扎极为剧烈，岳定堂不得不一掌劈在他后颈，让一切回归平静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